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又来到了每个周三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周三的点歌时光，我们想回归电台最初带给大家的那份感动。如果你喜欢我们点歌的板块，想要加入，现在可以来微博找到我的微博，每个周二的晚间我会发布一条 J 语，同时也是点歌帖，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这一周的心情，想要说的故事，想要跟我分享的内容，想要被更多人听到的声音，然后呢再写下一首你想要在今天下午听到的歌，周三的下午就可以来享受40分钟的听歌时光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最近发现啊，我真的是手把手教会了很多的听众，新加入我们节目的听众，用微博找到直播帖，怎么进群，不要在置顶微博下留言，这之类的。什么叫置顶微博呢？你得先关注了我的微博才会知道。第一条就是它有置顶两个字儿的，那是进入我们粉丝群的一个方式。第二条往往呢是我们当天节目直播的一个直播帖，因为下面的内容它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点进去我的微博的主页啊，不要看那个热帖那个部分，你要点中间主页的部分，就会是按时间顺序来排列的。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当天的一条微博就知道了。除了点歌帖提前发，其他的我们周一到周四的内容都是在1、2、4都是在节目当天才会发出的。微博来找我吧，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首先还是疫情方面，11月24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确诊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也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7例。昨天晚间的10:10，朝阳区来广营地区清苑路第五社区华茂城7号院6号楼结束了14天的管控措施，583户居民完成了共计4次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昨天的2:10，随着第一趟检测试验车55003次从北京丰台站发出，标志着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连条连式正式开始了，车站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阶段。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听歌时光了。每周二我发出这语呢，再跟大家唠叨一句啊，是我 这个姓氏的首字母啊，江夏的江的 J 啊。然后呢，这个 J 语是我在过去的一周可能突然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感悟和心情，我一般会在微博上面把它记录下来，放进我的草稿箱，在周二发出，当作是我们的点歌帖，同时呢也作为一个小引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工作呀，生活的心情。所以呢，很多朋友会在我的这个 J 语的启发之下，哎，可能会哦是这样，然后我最近的心情依据这个延展一下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昨天讲了大概的一条 J 语是说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如果答应了他们的事情，即便要跟自己的拖延症做斗争，我也会努力的去做到。这当然也是你给自己的一份责任，对吧？所以呢，昨天的点歌帖很多朋友都点了跟这相关的内容。首先是说到做到的凤凰同学，因为我在上周末的时候发了一张我去故宫的风景加人物图片，然后呢当时配图确实是那一组照片拍出来的时候，我内心就像发朋友圈一样，你不是点开发朋友圈就会显示此刻你的心情，对吧？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我当时拍下这组照片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接下来凤凰要听到的这首歌。所以呢，他看到了我发那条微博之后马上说，好了，我下周就要点这首歌，就点就点，不管你写什么样的这语我都要点。好的，那就点吧。他说，手捧一杯清茶，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杯温暖着手心，迷离的眼神透过玻璃杯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喧闹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我要点一首牛奶咖啡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送给此刻一起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好，那我走进故宫拍了一组红墙前面路过的图片，会想到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很多朋友可能也是通过张嘉佳那本书，或者是曾经的一个也不是完全依据他那个书吧，但是有一份故事改编的那部电影，因为那部电影当中呢也有很多电台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好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呀，让全世界倾听你呀，这一系列的主题歌就成为了大家每一次说到电台，说到我们电台主持人的一个很想要听的代表作一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回忆。 已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像一颗流星划过命运的天空，很多话忍住了不能说出口，珍藏在我的心中，只留下一些回忆。我已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像一颗流星划过命运的天空，可是很多话忍住了不能说出口，珍藏在我的心中，只留下一些回忆。 刚才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于牛奶咖啡。听完了以后，这个午后下午茶的时光是不是像一幅画卷一样缓缓地在你的眼前已经展开了呢？刚才点这首歌的凤凰同学在我们的微博粉丝一群当中给我发了一个截图，他有昨天点完歌之后呢，又很认真地向这首歌的原唱傅岩同学做了一个预告，说明天你要来听哦，我有点你的这首歌，牛奶咖啡的主唱。如果此刻你也在听的话，谢谢你用这样的声音治愈了我们下午茶的时光。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算是睡前小说集，我个人也很喜欢。到底是谁从你的世界路过了呢？谁又真的会陪你数进生命的公路牌呢？刚才我们的童宁一直在问我互动的位置对了吗？对了吗？对了，没有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每一条都帮你念，都及时的念出来，所以呢不要紧张啊。包括小熊，你的歌刚才没有刷出来，生怕没有点成功，出了一点点的冷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身体要紧啊。还有，童宁刚才说，觉得把我的这个留言的听众都表扬了，是不是很够意思？是。还有表扬我播新闻的功底，我也要谢谢你。把广播直播的互动弄明白了，他自己也觉得很好，很有乐趣。你看生命的小乐趣啊，生活里面的这一点点惊喜，就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之前我们可能对某一件事情不是很了解，但是后来发现，哎，我如果花了一点点时间和精力搞懂它，就会很有成就感。好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刚才出了一点点冷汗的呆呆小熊同学。他说追求完美时刻尽力就好，没错，你我皆为快乐幸福陪伴爱着。想要听到张清芳和范逸臣合唱版本日安我的爱，想要爱就不要有惰性哦，积极的行动起来，让爱永远都在身边吧。是，所以我昨天也写了嘛，如果你本来就是因为一份爱一份责任答应了朋友的某些事情，是我会克服我的惰性。最可爱的是我们的深海鱼儿同学，好像昨天他说一起懒到地老天荒，我说不要不要，我是乐于助人的朋友。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小熊想要听到这首日安我的爱。这个是有不同的版本，而且原唱的好像不是这个版本，但是我要尽量的满足你们的要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他想听到的张清芳和范逸臣的这个版本。想要同步听歌，同步来跟我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咯。然后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真语是今天的直播帖。 夜是不是有些醉，心是不是有些累，城市里最惋惜的灯在等待谁。 送你 小熊说喜欢张清芳的歌，她的声音简直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清新芬芳，每次听都是轻轻柔柔的。嗯，怎么样，听完了这3分40多秒的歌之后，你的这个下午茶的时光是不是也充满了清新的芬芳呢？好人油漆匠说，我来冒泡了，上周三就说了这周还要来约会，幸好没有失约。握爪，你真的没有失约。他说听着听友们点的歌，也能让自己听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好听的歌，自在的享受一个惬意的下午茶。嗯，这就是我们周三这个板块设置的初衷。如果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我内心会非常的高兴。所以呢，这份高兴也回答一下童宁想要知道说，作为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每天都是快乐的，需要多好的氛围呀？主持人的身边是堆满了鲜花吗？这个问题好像从我2015年自己来做乐享系列的节目开始，就有很多的听众问过我这个问题。好像包括我最近一次职场类的答辩考试，主考官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主持人怎么样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素养的问题啊。就是当然我们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被大家听出来的时候，但是当我坐在这里打开话筒，当我想要把这份好心情传递给你们的时候，如果我觉得这40分钟我一定要哪怕影响一个人他的这个下午茶的时光是美好的，我都要很努力的去付出100%甚至120%的努力。如果你抱定了这样的心情，同时呢你有一份来自于自己的职业的责任的话，不用周围堆满鲜花了，我的内心是鲜花盛开的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歌了。喜欢这个板块，像我们刚才好人游戏匠说的，可以听到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在意过的歌曲，然后让自己享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话，记得了把我们这个板块分享给更多的人。周三的我们的下午茶的约会，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置顶微博第一条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第二条 J 语是今天的直播帖。某首意见说想要点一首《朋友的心》。好朋友走到一起不容易，有强势的，有随和的，有厉害的，有温顺的，有计较的，有大度的，没有天生合适做朋友的，需要的是包容理解，慢慢磨合中改变着不适合的彼此。时间的变更，有的朋友离开了彼此，又有了新的朋友，所以呢答应朋友的事儿要一诺千金。对呀， 我把你们也当做了我很真心的朋友，所以你们也同样的回馈我啊，说好这个周三还要来，那就会来打卡签到。你们也真的做到了一诺千金，而我答应你们每个周三我们在下午茶约会好听的歌曲，分享大家的心情，我也不会失约。所以呢，接下来因为你没有写版本啊，所以呢秉承着我们节目的一个原则，我会尽可能的在你们不点版本的情况下播放原唱的版本啊，当然是就是这个音乐类平台告诉我这个是原唱啊，因为有一些歌我确实不是那么的确定。那这首《朋友的心》呢，我选择的就是原唱版本厉志敏的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吧。 曾经同路走，我们曾经是朋友，人生的路坎坎坷坷，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你在你的路上走，我在我的路上走，别因为那岁月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走得急。朋友的心你要听听，那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的心你要听听，我祝你明天好光景。我们曾经同路走，曾经是朋友，人生的路坎坎坷坷，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你在你的路上走，我在我的路上走，别因为那岁月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朋友的心心你要听听，大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忙得急。朋友的心你要听听，我祝你明天好光景。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走得急。心你要听听，大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忙得急。朋友的心你要听听，我祝你明天好光景。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走。 我们的听众说，感谢我在下午给了你们放松的机会，也要感谢你们什么开会还要戴耳机偷听节目，别开会还是认真开好不好。工作呢当然是要认真做，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事实上呢，有很多的我们在微博粉丝群里面的朋友会告诉我说，哎，今天没有听到节目，但是我可能下班的地铁上，然后回家以后做饭的时候呀， 给自己煮面的时候呀，哎，我在听今天这个点歌的回放，也是一份不一样的感受。不仅仅是下午茶的时光放松了，感觉好像一天的疲劳都放松了。每每看到这样的留言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很不容易，真的为了来我们的节目打卡，不仅要听直播，偷听直播，还要听回放。这也是对节目的时间的问题吧。童宁说好几个下午的3:18开车听到节目，后来不开车也听，昨天下午开会的时候也听，明天下午3点多要开会，我也要戴耳机。不要这样，认真的开会。然后呢，如果听到节目回放有什么想要互动的、想说的，都可以来到微博，随时好吗？我只要看到了都会回复大家的。不会啊，魔手为什么会觉得我今天要把你的歌放在最后一首？不要老是揣测我给你们放歌单的顺序，一听到就是惊喜，对不对？终于听到男生的歌了是吗？但接下来我要播你点的歌，哎，童宁，你点的不又是一个女生的歌？你没有说，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但是刚才那个热爱我的爱，它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哦，有男生有女生，我们还是稍稍的平衡了一下的。童宁想要点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借我，你也没有写版本，但是巧不巧，这首歌我个人认为我应该是选对了版本，就是谢春花的那个版本。因为曾经我是听到了他的另外一首歌，然后因为我自己呢就很喜欢民谣，我就把他的原创的专辑这样挨个的听了一下，然后借我这首歌呢也现在在我自己的这个播放器的歌单里面，我自己也比较喜欢。所以如果我选对了版本，你可以来告诉我，选错了也一定要告诉我啊。童宁说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给有情人助一臂之力，我为你们借一些最需要的东西，借我，我借到我拿到一定给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勇气吗？对呀，这首借我呢，它里面会反复的提到借我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这感觉也是朋友之间互相鼓励的一种情绪在里面。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来自于谢春花借我。 借我10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但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静看光阴荏苒，借我不管不 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你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静看过 朋友说什么时候主持人可以清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主持人都是说的比唱的好听。而且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几位主持人就经常在节目里面唱歌啊，你会发现啊，主持人唱歌呢不是说我们音色不行，是我们的咬字过于清晰了，可能会影响大家听歌的一个感受。再加上我们节目的节目要素没有清唱这一个，如果我清唱了，可能我们监听老师会觉得我的节目不太符合标准。而且呢，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每天除了周三的节目以外，一二四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结束曲，新来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那是我自己为我的下午茶这个节目写的一首歌，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可以找到，是我名字的下午茶啊，夏天的夏，然后是我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想要知道主持人唱的有没有说的好听，你们可以去搜一下那首歌。好了，今天我们的点歌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到了木子想要听的，而且呢这首歌确实没有那么好找，因为它不能说它算比较冷门的一首歌，它绝对算比较小众的一首歌啊。木子说，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就是诚信了。最近无论是听到看到以及自己亲历的一些事儿，更加的感觉到诚信太重要了。人无信而无责无德，所以呢想要点一首偶尔听过的歌曲，叫做帮扶你我他。帮呢是国家的那个帮啊，就是帮助的帮的上半部分。他说要辛苦夏夏帮我找到这首歌。不辛苦，我已经找到它了。另外呢就是你说的这一点啊，虽然不是我昨天追雨说到的，因为我说我帮朋友的事儿呢其实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你说到的这个诚信，我在比较早前的一条我自己的追雨里面的感悟其实也是这样的。我就说人和人的交往，包括一个人你要在这个社会上面获得更多的认可，大家对于你可能你会看到更多的笑脸，或者你感受到更多的善意，主要你越往后面走越会发现主要来自于人品。这一点也是木子说到的诚信，就很多时候你说到做到了，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它会越来越顺利，你自己都说到又做不到，对吧？那可能慢慢的你会发现别人就不再信任你了，你也不会看到那么多张笑脸，你的心情就会进入到，甚至是你的境遇会进入到一个负循环当中。不要这样，我们还是要做有诚信的人，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来自于王力和汤飞的《帮扶你我他》。我们会在这首歌声当中呢结束今天的节目。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通过微博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 有什么想说的，包括你可能不是听直播而是之后来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到微博上来告诉我，主持人江夏的微博。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3:18再见喽。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